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又嚟到我哋呢一个哲学家系列嘅时间啦。咁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喺香港从事哲学工作嘅人，佢嘅学思历程啦，同埋佢对于研究有乜嘢睇法，咁俾大家了解下关于香港嘅哲学。咁咧今日就好荣幸请咗一个重量级嘅嘉宾，咁但系介绍佢之前就介绍咗大家都常见嘅，系啦，又唔好咁讲。咁我嘅主持拍档啦，咁啊 Roger 啦，大师兄。咁今日就請到我哋成日都見到㗎啦， 超級大師兄， 超級大師兄陶國章先生，咁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嘅客席助理教授咁樣。咁今日就請咗佢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我知道陶生首先就想否定一下自己就唔係一個香港哲學家， 個個都係咁， 個個都係咁起手式嚟嘅。 又唔係否定嘅，即係最少我前半生唔係啦，仲有後半生仲有可能性㗎嘛。咁但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哲學家呢個名咧，有啲地方相確嘅，即係你哋改呢個名嘅先，因為哲學家通常係紀念死咗嘅人，即係話咧死咗之後咧，嗱、這個人唔錯喎，咁叫哲學家咁啊。 Okay. 如果未死嗰啲咧，我哋叫哲學工作者，呢個要證明一下先。 仲工作緊嘅， 係、okay. 啊 ，working 嘅，同嗰啲性工作者咧係工作嘅方式唔同，但係都係一個 worker。 陶生真係好鬼幽默， 唔係 咁係啦，咁所以即係陶生自視為一個哲學嘅工作者啦。咁但係我哋不如正式開始問下陶生啦，點解從事哲學工作嘅，或者點解會中意讀哲學嘅？ 係 咯，點解咧？ 諗咗好耐，其實都唔諗到好確定嘅答案。但係第一個可能係比較明顯啲嘅外因，所以我身體係比較差啲嘅。好細個幾歲就開始有腎炎啊啲咁樣，咁變咗咧就冇諗過生命會好長久。生命嘅一種即係想璀璨啲啊，又感覺都無常嘅時咧，就突然間諗起不如讀哲學，希望短時間裏面解決自己啲生死問題。 咁所以我諗即係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話讀哲學好多時候都係因為一啲實際嘅一啲需要啦，或者一啲困擾啊而去讀啦。咁可能有啲人係因為對於人生嘅唔如意或者對於人生嘅意義問題。咁陶生可能就係自細因為自己病患。咁但我想問一下陶生，咁你讀咗哲學啦，你覺得有冇幫到你啦？ 冇啊。我最多我最差嘅人士身體人士咧，就寫緊莊子一本《齊物論》。我諗住莊子都應該大概都了生死啦啩。咁啊，好努力咁樣又注釋啊，搞咗大論。寫完之後咧，就做一個好大嘅手術。咁但係發覺寫完之後同做手術之間嘅事咧，係冇乜覺悟到，都係驚死嘅。但到後尾翻翻嚟之後，再試過，再思考咧。發覺呢個我哋太過急功近利，近利啲。而個哲學咧就係直接可以解決你嗰啲生死問題啊、意義問題啊，甚至愛情問題啊。其實我以呢個年紀告訴大家咧，其實係誤會嚟嘅。 有說服力喎，應該 係啊係啊。 我哋仲有迷，即係啲迷思啊。 陶生，你冇咁講咧，倒我哋迷啊！咁點搞啊？以後？ 唔係嘅，哲學咧可能有一種比較有趣嘅地方咧，係佢始終咧係同一啲叫做永恆嘅問題啦，或者普遍性嘅問題咧，咩人性啊，咩叫永恆啊，有冇神存在啊，靈魂呢啲問題咧有關係嘅。我諗思考過呢啲問題之後咧，會對點講廣義地一個生活嚟講係有啲觸動嘅。 但我想問一下，即係我諗，即係有啲觀眾一睇到呢一度就會即刻問啦。哇！咁你既然話冇用啦，咁到底做乜咧？即係例如可能你提到有啲觸動，嗰種觸動係帶到啲乜嘢俾我哋咧？確實地， 嗰、那個冇用嘅意思係一個好高境界嘅，可能係 無用之用， 係無用之用。呢、這個莊子講一個木匠啦，同個徒弟咧去到棵樹，嗰棵樹叫樹啊嘛。咁、那個徒弟咧覺得呢棵樹冇用啦，咁於是咧叫老師走咁。但老師咧其實話呢棵樹雖然冇用，蜷曲臃腫啊，或者扭嚟扭去咁啊，但因為咁樣佢冇人砍伐佢咧，就可以養育天年。咁呢個係哲學裏面無用嘅之用。不過咧講開呢啲故事咧，哲學有時好多故事幾有趣。跟住第二次咧，應該唔記得咩篇啊？嗰啲學生跟阿莊子咧去一個地方作客，點知嗰個地方主人咧就唔夠送。於是揾個童子咧，就去後欄問下睇有咩餸可以加。結果咧揾到一隻鵝，只鵝咧平時咧傻傻佬嘅，有啲鵝咧就會識生蛋嘅，但呢個鵝冇用。於是個童子翻問主人， 咁主人話啊劏咗佢啦咁。到第二日之後咧，嗰啲莊子嘅學生咧就開始挑戰莊子啊、嗯！你以前話棵樹冇用嘅，可以養育天年，但係點解呢只鵝冇用，俾人劏咗啊？咁咁莊子嘅哲學咧就好似我哋哲學家或者哲學工作者啦嘅一種方式，就識得補飛嘅，即係話我哋要財與不財之間。嗯、一方面咧，我哋有好多不同領域嘅知識嘅涉獵，但呢個讀哲學嘅人通常都比較廣闊啲。但另一方面咧，本身就自居於冇一個特定嘅運用啊，呢、這個無用咧，可能係一種道家嘅智慧咯嘛。嗯， 即係我諗嗰個講法就係、是，即係所謂嘅用就我哋學咗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呢好多時咧，到我哋真係應用嘅時候，我哋就唔會固定，將佢固死咗。我淨係用咗呢啲知識，可能我哋可以將嗰種哲學嘅思考應用落去唔同方面。咁嚟可能對於面對人生解決一啲問題，我哋可能遇到一啲時事問題，我哋可以嘗試用嗰種哲學思考嘗試去批判啦，唔會咁容易相信啲權威啦。咁然後可能係呢一種所謂不固定嘅作用就係一種大用啦。我諗陶生可能個意思大概 全進步到好多嚇，意思能夠少少嘢發生都係啦。因為其實真係老子嘅哲學講過咗，以前有一章好似係第十四章冇記錯啊，好似唔係十四章，我哋自我懷疑啊。佢三十幅共一谷啊嘛，當其無有居之用啊嘛，言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大概意思咧就係、是，當我哋做一個車輪嘅時咧，中間係中空嘅一啲橫柱咁樣咧，可以避震，因此咧架車咧反而好啲，因為中空。而言直咧即係堆啲泥土啊、陶土咧，要做一個器皿。咁做呢個器皿嘅事呢，本身就係中空，所以個可以釀製美酒啊，盛載其他嘢。於是呢，呢個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啊，即係哲學其實係要講得客氣啲咧，就無用之用；講得唔客氣啲咧，佢係有一種特別嘅妙用嘅、可以咁講嘅。 但係即係講咗咁耐啦，陶生，即係會唔會嚟呢啲讀完哲學啦？我知道即係可能俾咗好多嘅啟發嚟。或者好多嘅啱啱你講嘅觸動嚟，會唔會可以即係嚟帶翻落去你自己嘅人生入面？會唔會其實幫到你面對到某啲困難咧，或者可能可以處理到一啲實際嘅問題咧？咁樣 係啊，我諗係點講咧？佢就唔係話一了百了咁樣處理，即係唔係話你讀咗莊子啊，或者讀咗儒家，或者係讀個西方嘅黑格爾。咁你知道咩叫辩证法之後咧，就好似將所有嘅問題解決，可能唔係咁樣。佢係一種我比較喜歡用一個比較美學嘅名，叫抹去重來啊。抹去重來，咁本來一個畫家個畫素描嘅陣時體會到出嚟。畫素描咧，我哋用鉛筆啊嘛，咁喺素描嘅陣時咧，畫咗個形態出嚟。咁一次咧，通常未必能夠描述到個畫家嘅。所謂 expectation， 咁佢就會抹去，用擦紙膠擦咗佢，再畫過，再擦過出。如是者咧，經過十幾片之後咧，好可能咧就有一種好特別嘅效果，就叫痕跡疊痕跡啊。例如眼個圈特別深嘅，或者係佢某到頸嘅線條特別好嘅。咁呢個我引申成為所謂哲學嘅實用咧，係咁樣，就係佢唔係好似科學咁樣解決咗一啲具體嘅問題啊。同埋係進步咗咁簡單，佢而係喺呢個學習過程裏面咧，每次嘅經驗，每次學一啲唔同嘅理論嘅時候，抹去以前嘅方式，但佢亦剩低嘅。我認為嗰啲剩低嘅好可能係我哋個人嘅性情啊。有啲人中意比較係所謂理智啲，重視邏輯緊湊啲；有啲比較重視文學情采啲咁。所以呢種唔同嘅形態下面咧，剩低咗變咗你自己嗰、那個哲學嘅 mentality 我叫做。咁呢個就係哲學，佢塑造你自己嘅思維嘅方式，並且對你嚟講咧，你越嚟越明白自己多啲。 我畫畫唔係咁嘅，我係一錯再錯嘅，即係我唔抹去嘅。我畫錯咗，咪繼續畫落去咯咁樣啊。咁咪求其畫畫下，可能會畫翻啱都唔定。不過我明白，我估陶生意思會唔會係即係我哋讀字好多時係咁啊。即係我哋開頭讀咁初頭乜都唔識啦，一讀嘅時候好似識少少啦，再讀多啲，發覺原來之前唔係真係識啦。咁你就抹啦。好啦，咁可能有時就係、是你對某啲課題有興趣啦，開頭以為，跟住讀到下原來冇乜啦。又冇乜諗法啦，對某啲學派以為好中意啦，讀到喺度發覺唔係，但係咁一路變啊嘛，一路改嘅時候，但係咧你唔係淨係純粹由一個階段變到另一個階段，一個諗法變另一個諗法，而係 慢慢喺呢個摸索嘅過程裏面試啦不斷，你會有一啲嘢突顯到出嚟嘅。嗰、那個就反映咗其實可能你本人，即係當然你都會受你睇咗嘅影響，但係有一啲可能每個人都總有啲脾性上嘅唔同啊，因為佢未讀之前已經係喺某種社會、某種環境生長，有種諗法面對某啲問題，咁嗰啲嘢會成為佢去理解其他嘢嘅一個好核心嘅一個元素。咁但係嗰樣嘢唔清晰嘅，咁但係慢慢你讀嘅時候就好似啊，你雖然好似啲理論啊、啲概念名相你抹咗，但係有啲嘢留翻喺度嘅。咁嗰樣嘢你慢慢其實就透過有個越嚟越清楚嘅方向。去再知道而家我大概讀啲咩啱啲啦，跟住你抹嘅嘢就少啲可能，又或者甚至慢慢唔係淨係拎翻嚟就抹，而係佢變成你自己一啲嘢，一個咁嘅過程啊，會唔會？ 所以我諗即係我哋成日話自我認識你自己啊嘛，但係啱啱陶生嘅講法就係其實認識嘅意思可能再準確啲講，其實係塑造你自己。透過我哋不斷嘅閱讀咧，然後其實我哋同時塑造緊自己嗰種性格啦，嗰一種睇世界嘅方式，而所以不斷抹去嘅時候就係我哋讀咗好多理論，有時候會更正翻，咁樣睇。好似有啲問題，我哋又再讀過第一啲新嘅，然後咧，我自己有呢種經驗就係當讀咗越嚟越多唔同嘅嘢咧，睇同一樣嘢咧，其實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咯，可以再睇到，即係以前嚟讀某啲小説、睇某啲電影，以前係咁睇嘅，讀完啲新嘅理論，原來可以睇到其他嘢，你會發現你睇到嗰個世界好似開闊咗啊！然後當你不斷啱啱可能所謂嗰種抹去重來抹去重來咧，其實你認識個世界可能會睇到唔同嘅面向咯。咁而我諗，所以即係我諗啱啱，所以陶生就話其實唔係話有啲咩特別嘅應用，人生有啲咩特別嘅事，但係一個整體上面睇成個世界嘅方式唔同咗啦。咁令到即係可能呢個就係讀哲學嘅嗰種啟發啦，帶俾你嗰種得著啦。咁係 啊係啊，冇錯錯。所以我哋有一個口號就係、是：你未必需要成為哲學系嘅一個學生。但你一生之中讀一次哲學咧，總係冇蝕底嘅。 咁啊，但讀多過一次就 就唔好啦。讀一次好啦，讀 多一次冇蝕底啊。 OK， 兩次就可能會蝕底啦。要聽，所以成日都話要聽清楚陶生講嘢，即係好有好睿智，因為同你講一次就一次， 係 啊，唔好講兩次咁樣，係啦。咁即係我諗今一節咧，我哋就好整體句，即係一般地咁樣講咗，其實讀哲學可能帶到啲咩得著俾大家啦。咁然後我哋下一節可能我哋翻嚟就繼續可以講下陶生喺呢個學思歷程當中，其實仲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好多有趣嘅故事， 仲有啲咩有趣嘅故事令得佢會投入咗呢個哲學嘅事業度咧？我哋下節再見。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繼續同陶生傾下佢嘅學思歷程。咁啱啱陶生就話最近睇咗套新嘅戲，咁啊好受啟發，佢覺得可以愛嚟講下其實讀哲學呢一個歷程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分享下嗰套戲係咩戲？ 陶生睇好犀利啊，仲要自己剪片嚟教學嘅，一定要提一提。 呢啲犯法嘅，而係 教學用途冇錯。 嗰套戲咧，應該仲未正式上演，叫 No Mad Land，Mad 係 MAD。咁咩嘅意思？原來佢唔係話瘋狂，而係意思係叫做無依之地咁上下，係一個中國籍嘅喺美國長大嘅一個女仔啊，鄭趙婷啊，趙婷拍嘅。咁嗰套戲咧唔拍劇透嘅，因為佢其實係冇劇情㗎嘛，所以你唔需要劇透。 所以唔會劇透到 唔到啊！ 但我想講咧，佢突然間因為你嚟嗰陣時咧，我諗起一個我哋讀哲學嘅方法，甚至係教學嘅一個方法，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哲學工作者啦，係嘛？唔係哲學家啦。咁要點樣教學呢？其中一個方式裏面呢，就係我哋將一啲近期睇嘅電影啊、小說啊等等嘢呢，即刻 apply 係講一啲永恆嘅嘢，係講我是誰啊、靈魂啊呢啲問題裏面呢，你用一套電影啱啱上演緊嘅，咁可以 refresh 翻我哋。如果唔係呢，我哋永遠背翻以前嘅筆記啊、PowerPoint 就得㗎。咁嗰套戲特別嘅地方呢，一開頭嘅陣時咧，個女主角嗰方面咧就有一幕，我估計係因為我讀哲學先明嘅，就佢咧就係拎住一件牛仔衫咁上下，咁就攬住佢，大家我就意識到呢個斷背山啦，明唔明啊？即係話呢幕裏面咧，因為佢丈夫死咗，代表一種感情，咁你大家到時有機會睇睇，再進一步咧，成套戲裏面所以冇劇情咧，就大概意思，因為美國大概二零幾年嘅事咧開始。好多工業上咧開始倒閉啊，咁一個石膏廠裏面倒閉，一個高級嘅所以或者係一個職員咁上下啦，一個女職員，咁佢自己就需要解散，並且咧就開始要揾工，咁但係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駕咗嗰啲叫做 RV 啊，即係嗰啲旅遊 休憩車咁樣，自己周圍去。咁第一份工作裏面就走咗去呢個亞馬遜裏面，有一個好平靜嘅地方，突然間去一個好龐大嘅工廠。再跟住咧，如果做兩個月之後咧，佢哋就辭工啦，就跟住揸架車，然之後夜晚咧就喺啲營地嗰啲旅遊車嘅營地裏面咧，大家傾啊心事啊等等嘅嘢，大概咁上下嘅啫。咁佢拍咗我覺得話佢嗰種係內華達州比較荒蕪嘅地方，係不斷流浪，但佢個妹妹非常好嘅，一直想佢翻佢屋企住，屋企亦可以有地方俾佢住。但佢點解流浪呢？初步睇嗰陣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似好傷感嘅問題，即係好似一個人無家可歸咁樣。但係其實拍到中段以後，你明白咧，佢係好欣賞或者 enjoy 呢種生活。晚上可以睇睇星星，可以同唔同嘅人傾偈，每個人傾偈方面都冇利益牽連。到需要生活嘅陣時，就去呢啲亞馬遜裏面打工咁樣，咁就成架車兜嚟兜去咁樣。佢細節裏面描寫得好生活性，好細嘅一個空間，佢裏面換衫啊，裏面啊煲嘢食啊咁樣，好似好悶咁樣。但你睇落去咧，我發覺係好有自由感啊！即係話咧，我哋哲學嘅人咧，就係喺呢個真理嘅一個荒漠裏面咧，不斷喺度遊歷。有時停喺呢度，有時遇一啲讀分析哲學嘅人咧，你拗輪；有啲係對宗教哲學有興趣嘅人又拗輪。咁喺過程裏面咧，大家擦身而過啫，因為我哋始終走自己嘅條路。所以嗰個過程裏面咧，我慢慢睇到佢唔係描述嗰個女主角嘅落寞或者寂寞，而反而係一種人。佢話：我好唔中意有一個瓦頂咁遮住我夜晚瞓覺，好難接受。咁我理解到就好似我哋唔好想有一種固定嘅體制啊，或者甚至係真理觀啊，喺我哋頭頂上加份住我哋。咁我哋追求一種思想上嘅自由。咁我覺得呢個係。因為讀哲學嘅時候，當睇呢啲文學作品啊，或者啲偉大啲嘅電影咧，有時嗰種深層裏面嘅共鳴咧，可能係同其他嘅學科有啲唔同。 嗯，我都覺得係，因為即係我都有班 friend 就係啲朋友，佢搞文學嘅，咁佢哋搞啲讀書咗，咁基本上佢哋睇過啲成日 up 嗰啲人名作家名，我都唔識嘅，即係睇啲好偏啊拉美咩。咁我未睇，咁佢哋話睇，咁不如搞到讀書咗去睇。咁但係發覺都幾得意嘅，因為我雖然未睇過，但係我都識睇書嘅咁樣。咁我發覺我講啲嘢同佢哋講啲嘢又唔係好同啊。即係可能啊呢度咪其實好似同馬克思講某啲有關啊嗰啲。即係當然有時係亂咁吹，因為所有嘢都同尼采有關啊嘛。根據我哋講，你揀乜都擺尼采內實啱。但係有時又真係係嘅，我覺得即係一方面可能有啲作家本身就係佢本身都讀過哲學，尤其是歐洲嗰啲。咁佢寫嘢好多時候好有意識啊，譬如寫某啲社會議題啊，即係佢好難。去回避，就算佢唔一定係支持馬克思，可能都會去攻擊批評佢。咁佢總有啲咁嘅理論，就算唔係馬克思。咁所以讀過哲學去讀呢啲嘅時候，特別有趣味，我覺得。所以啲人我都成日講嘅，即係由拜年開始講嘅細個，就係啲人問你讀哲學有乜用？冇用嘅，即係佢唔會冇用嘅意思係佢唔會令你發達，不過會令你窮得開心啲嘅。即係你第一冇咁介意自己窮啦，甚至有啲好似好自傲。第二就係你發覺讀咗哲學之後咧，睇戲啊、睇書啊、睇小説啊、睇漫畫咧。開心好多嘅，你都係俾咁多錢，但係你可以翻睇就睇到好多深啲嘅內容咧，係好有滿足感嘅，所以呢個幾好嘅。 同埋我覺得陶生啱講嗰種咧，即係嗰種好似讀哲學喺荒漠嗰種感覺，其實我都幾有呢種同感，因為即係我諗起咧，通常美國嗰啲公路電影啊，即係通常咪成日影住條好長好長嘅公路，跟住架車喺度揸啦，然後好似冇盡頭，然後周圍好荒漠，跟住呢一種即係好多時睇完之後，你會覺得啊，即係好似好漂泊啊，好不定啊。而我諗即係陶生就係想 capture 呢一種感受嚟講讀哲學，因為我諗其實我諗我哋個訓練都係啦，就係、是、讀哲學好多時話追求真理啊嘛，但你點知嗰個係咪真係真理啫？你要讀好多嘢，你要行過好多一個 冤枉路， 係啦，冤枉路或者 必須嘅，唔冤枉嘅， 或者係啦，或者未必係冤枉路啦，就係你要經歷過好多個 checkpoint。然後你讀咗某啲嘢，你又發現好似唔夠喎，又再讀其他嘢。咁你讀完，你讀下可能你好迷失嘅，因為你都唔知，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最慘就係啲哲學會繼續有得拗落去啊嘛。如果唔係就完咗啦。 即係甚至開頭就係你諗住去某個地方，跟住你個途中唔單止去唔到嗰個地方，係你發現 來嗰個唔係你要去嘅地方。 係啊， 跟住唔知應該去邊咁樣，咁啊周圍亂咁去啊可能。 你唯一知嘅就係你去錯地方。係 啦，冇錯。 係啊，你原本想去 A 嘅，點知我嚟咗 B 啊，而我先知啊，原來呢個係 B 啊，然後可能你最終都唔知 A 喺邊度。咁而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行咗好多冤枉路啦，然後學咗好多套嘢啦。你判斷唔到邊套先啱啊！喺某一個問題上面，你就係知有呢幾套嘅。咁我諗即係嗰種方，即係嗰種不定啦，同埋有種孤獨感。我覺得我諗陶生想講嘅係，而我知道陶生都成日講呢一樣嘢啦。 係啊，呢個年輕嘅先成日講呢樣嘢。 中意 你哋，因為我哋比較年輕啲嚇。嗰個階段裏邊係比較會多呢種咁樣嘅漂泊感嘅，但係咧用頭先嘅方式講咧，就係用海德格啦，不如咁用一個佢本書名叫《林中路》啊，我幾喜歡咁樣。意思係樹林中嘅一啲小路，係德國黑森林裏面，我都有一次旅行過，係真係好龐大嘅。咁啊，裏邊咧有好多小嘅支路。咁佢描寫嗰啲人咧，就即係秋天啊，或者係週末嘅陣時去旅行。咁啊，裏邊咧好多風光。於是咧，大家好滿意，因為人生裏面都充滿好多嘢咁。但係到咁上下嘅時咧，有啲人行下迷路啊。咁迷路嘅時咧，佢就驚啦。咁唯有咧揾一啲識路嘅嗰啲樵夫啊，或者帶路人嘅方面，快快脆脆帶翻佢出去呢個旅程。咁我認為呢個暗示少少信宗教咯。我哋唔係否定信宗教嘅，我哋做嘢咧，即係我哋係否定，但我表達上嚟就唔否定嘅，即係客氣宗教個，係一定要客氣，因為我哋已經好招積嘅， 已經好客氣。 咁用呢個方式下面咧，就係宗教可能係一個中途思維，即係我哋未走完一條路。咁海德格有一個意象幾好嘅，佢路中裏面咧其實有好多路標，呢個路標係俾途人咧話俾你聽，前面咧可能有急流。或者前面一個風景區，咁呢啲路標係我哋以前嘅前人嘅思想家，所以回答阿全嗰個內心上嘅漂泊感咧，我覺得就始終我哋有好多前人喺度，佢哋唔係話灌輸你條路一定啱，但佢俾咗個路標你，話俾你前面有某啲危險，某啲嘢咧有少少點講咧阻滯，但係裏面可能有風光明媚喎。咁你跟住個路標嘅時咧，你就發覺哦，原來我哋都唔係想象中咁孤獨。而喺呢個過程裏面咧，甚至你感覺到有一種好貫穿時間嘅感覺。我自己喜歡咁講，即係好似古代嘅人同你自己真係 深深相印， 深深相印係好。 同埋我都想講兩句，嗰個冤枉路都幾得意，就係。即係我哋會一定會走好多冤枉路嘅，開頭就係你開頭讀咗好多，後來發覺唔捨得讀嘅，咁即係有啲真係咁嘅。咁但係即係當你諗真啲嘅時候，你會發覺其實嗰啲路都唔冤枉嘅，因為如果唔走過嗰條路，你去唔到今日呢條路。你發現到嗰條路係冤枉，都係一個發現嚟啊嘛！呢個第一點，即係對自己嚟講，行過嘅每一步，我覺得。即係可能嗰刻你覺得好差咧，其實佢對你會有啲幫助。如果你能夠揾到嗰啲用出嚟，即係你揾唔到就係講翻莊子慧思，就係你冇用啫嘛，你絕於用大咁啊冇計啦，係咪？第二就係即使你行嘅成條路可能都唔係咁好，但係其實佢唔係一條冤枉路，因為對其他人可能佢係一個路標。用翻頭先嘅講法， 甚至就係你行呢條路嘅過程當中，你可以同好多古人，所謂神交古人啦，即係知道，咦，原來你諗嘅嘢，原來我都諗過。 即係你等者開心嘅，我同巴圖差唔多啫。 即係甚至你可以學識佢嗰一套睇世界嘅方式啦，對於呢個真理嘅探索啦，然後你會覺得，喂，你可以學到好多嘢，好似站在巨人肩膊上面。咁但係咧，我想再追問陶生一個問題，即係呢個，我諗呢個係你對於學哲學嘅歷程嘅睇法。但會唔會其實呢一個所謂嘅漂泊感，其實亦都係我哋人生嘅存在嘅實況咧？我哋做人就係咁咯，就係咁漂泊咯。呢個唔止淨係讀哲學，其實我哋本身做人就係本來就你唔好諗住有好多嘅依傍，有好多嘅人可以俾你依靠。其實冇噶，呢條路都係你自己一個人行。呢個我哋就係我哋嘅存在實況，會唔會係咁咧？其實 我30岁嘅時覺得係咁，即係到某個階段咧，而家60几岁咧，我發覺又唔係完全係咁，即係有只係一個片段，一個影像。其實裏面咧有好多嘢嘅。我一間我哋可以試下咁啦。我係受莊子嘅説話幾觸動，未必係啟發啊。話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與天為徒，其不一也與人為徒。然之後咧就天人不相應，為之真人咁樣。個大概嘅意思裏面咧就係我哋與天為徒，即係可能讀哲學嘅人啦，有種理想啊，追求真善美啊。咁呢個一個好孤高嘅嘢嚟嘅。有呢種咁嘅過程裏面咧，你就與天為徒。 但是其不一，不一是我们现实世界里面往往有多时候就不是那么协调的，现实里面生活上的东西，于是变成其不一，但是庄子希望我们都与人为徒，即能够同人作个结伴，到天人不相胜，互相不超越对方的时候，这个就是真人的一种修养来的。 嗯，是的，咁即係因为係啦，即係时间都差唔多，我哋与电视机观众为徒咁样，即係嚟到差唔多，今日冇辦法讲。 以监制为徒。 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因为几得意嘅就係我諗可能即係陶生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然后佢可能係一个人有唔同嘅学思阶段，然后可能你以前会咁样諗，但其实你去到呢一刻呢你未必会咁样諗。咁所以其实而呢一个经历都係有意思㗎嘛。嗯、即係我哋读书唔係淨係读死某一个阶段去到淨係某一点。咁、我諗我哋即係下一节返嚟啦，就继续同观众为徒，继续同大家讲下其实到底陶生呢之后仲有啲乜嘢嘅学思历程，对佢有啲乜嘢嘅启发。我哋下一节再见。嗯，第三節之後有偈傾。咁啱啱陶生呢其實就講到點樣與人為徒與天為徒，咁其實陶生就未講曬嘅，我哋就交返個時間俾佢繼續講下。 嗯，好啊。莊子嘅想法裏面呢就話人呢好多時呢即係追求理想啊，比較深層啲嘅生活模式呢，往往叫與天為徒。你一個宗教家咁樣，可能離曬群眾啊，有一個深山裏面修練啊，咁呢度叫與天為徒，即係以天作為佢同伴，或者理想同伴。但莊子忽然間講呢句説話，我當時有種即係點講？覺得唔係好順次莊子。莊子呢個人唔係好飄逸嘅咩咁？佢話與人為徒。咁與人為徒，我後來嘅想法咧就係、是，因為讀哲學嘅人始終會容易走向偏僻一啲啦、甚至係容易感覺一種落寞感啦、即係有少少咁嘅情調嘅。即係你唔扮少少憂鬱咧，唔似讀哲學㗎嘛。即係一定要係冇乜笑容啊。所以我哋嘅哲學係嗰個走廊最奇怪的地方。個先生經過係冇人打招呼㗎，因為我哋咁先係哲學係啊嘛。 原來唔 係中文係又唔係啊，要啊陳生咩咩咁樣，要鞠躬，好得意啊。咁呢啲係我哋哲學嘅一種習性，但冇所謂嘅，成為一個習慣就算啦。但係意思與人為徒咧，就是、因為讀哲學有一種。因為追求理論嘅人啦，或者追求一啲知識性嘅人嘅個過程裏面咧，就見到一般冇乜知識嘅人啦，甚至係特別係言不及義嘅人啦，甚至係一啲人講說話咧，本身佢唔係好有條理嘅時咧，你就好似唔係好想同佢講咁樣嘅嚇。咁呢個係我哋一個自我懲罰嚟嘅，即係本身咧你少慢慢下就少咗啲朋友。 嗯， 所以讀哲學的時候我發覺少了很多以前的朋友。 嗯， 所以剛才阿全講的這個三十同很重要。三十走到孤獨的漂泊之後呢，你慢慢原來呢思考問題呢有時候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即是人哋錯呢未必一定是即是邏輯上錯啦，或者不是很一致的話呢，甚至一些類比上不是太恰當呢，未必好影響佢嗰個人的生活修養嘅。咁於是嚟講呢，我在呢個階段就認識了很多不同讀哲學的人，特別一些搞藝術啊、文學啊咁樣。咁早期的方面，我係跟隨牟先生佢哋先啦，即係唐君毅先生上嗰啲課，甚至盧思光先生，幾位都是啲大師級的人。咁嗰種方式裏面，你覺得讀哲學應該模仿佢哋，但到某個階段咧，發覺呢個模仿或者跟隨咧係太辛苦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有咁嘅哲學智慧，佢就自然會爆出嚟。但如果你跟到佢，你數數啊，盧思光先生嘅全集大概都唔知15本係嘛？我寫嚟寫得3本都發覺你就好驚啦，抄都抄唔切咁啊！咁於是嚟講咧，就係呢種模仿哲學家或者一啲叫大師咧，係唔係幾可行嘅？於是我哋又走翻轉頭，就唔係走翻頭先嗰種漂泊嘅流浪嗰種方式，不斷搜索，而係反而試下唔好純粹係聽人哋嘅表達嘅內容啦，而係學習佢哋嗰種思維嘅模式啊。好似呢個午夜廣場咧，我好多都喜歡聽嘅。冇提嗰啲就冇聽啦嚇。即係科學嗰啲啊，我覺得非常好嗰啲知識嘅。咁文學方面啊，李小華嘛， 鄧小華， 鄧小華啊。咁我覺得又做得好好嘅，嗰種方式裏面咧，係佢思路好唔同嘅。佢講林夕啊，講其他嘢同我哋好唔同嘅，即係我哋以為我哋自己好勁下嘅，我哋都講曬啦，但原來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嘅。 嗯， 咁呢個就與人為道，意思就係唔係話通俗化，而係發覺我哋真係有多欠缺咯。 嗯，即係所以有時哲學人好似好離世獨立，但其實好多時只不過我哋嘅眼光蒙蔽咗，睇唔到其他人嘅好處。咁所以既唔能夠即係唔能夠唔太過獨立啦，都要獨立嘅，但又唔能夠離開個世界太多啦。咁樣即係呢個我諗係你自己親身嘅體會啦，喺學思歷程度。咁即係啱啱你又提起一啲老師啦，其實對你有啲啲啟發啦。即係你話要學習佢哋嗰個思考嘅方式，會唔會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例如你學習嘅過程中，呢啲老師可能啟發到你啲咩咧？有啲咩趣聞咧？諸如此類。 有時唔係想象之中咁直接啟發嘅。 嗯。 咁我發覺每個老師有啲特點嘅，就盧思光先生嗰種模式咧，就係好清晰嘅。佢上課方面自得其樂嘅，佢唔係好見到其他學生，就係搖頭擺腦咁樣一路講一路笑咁樣。但有時我哋唔係好知佢講咩嘅，即係但佢思路好清晰。咁我覺得佢有啲地方咧做緊一啲論證咧係好好嘅，好大貢獻。包括對呢個良知啊，對儒家啊某啲論點咧，我覺得比新儒家仲精彩嘅。咁牟三講方式裏面有一種咯，即係佢係一種。好慢熱嘅方式，即係你聽個人好似預備出嚟表演咁樣，坐喺度成十五分鐘唔出聲啊咁樣。 咁 你 係啊，劇場表演方式。 佢喺度諗嘢，佢因為嗰陣時先備課啊嘛，大概咁就諗咗十五分鐘，然之後食餅乾啊咁樣，然之後敲餅乾碎咁樣。但我發覺呢幾有味道嘅喎，原來佢嘅 style， 因為佢唔計時間上堂落堂。咁就係唐生，我就上得唔係好多。唐生就真係好激情啦，即係你感覺都係一個。即係點啊？佢用生命去希望你讀哲學嘅方式，你唯有舍命陪君子啦，都盡量讀一讀啦咁樣。 佢啲話你聽唔聽到咧？譬如牟生喺山東好難聽，我出咗名，聽嗰啲錄音咧，完全唔知做乜嘅。 我覺得錢穆先生最難聽。 錢穆仲難聽。 係啊，我仲係要睇唐生都唔係好易聽，反而牟生可能係習慣我聽得最耐啦。呢個又係一個比較古怪嘅，既然讀哲學好講。所謂獨立思考噶嘛，但係我因為好奇怪資源裏面咧，就係大學畢業之後，大學之前咧，關子敏教授介紹我去山研究所聽課，我大學二年班，但係跟住落去咧，一聽竟然係聽咗十七八年喎，竟然冇停喎，我覺得我個毅力都幾好，雖然智力上仲係要思考下下半生有冇機會做哲學家，但係問題咧就係嗰種堅持咧，有一樣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我諗我自己係一種叫唯主意識嘅形態，之後係普遍係咁嘅。呢、這個健康㗎，我以咁嘅年紀話俾大家聽，唯主意對讀哲學人係健康嘅。咁但係咧，你就會辛苦啦。咁一個人跟隨另一個人讀咗十七八年哲學，佢每樣嘢有啲重複講，康德可能講咗五六次，你十幾年，呢個佛學啊講咗四五年咁就啊，咁累積之後咧。我發覺有一個得意嘅學習過程，就係、是、我頭先講嘅每去重來。即係原來咧，同個老師佢講，佢竟然係咁多年嘅內容，當然主內容係相同嘅。宋明理學講咗五年咁樣，即係重複講幾次咁樣，我聽咗佢五次咁就，但每次講係唔同嘅。咁我呢個我覺得係值得思考，觸動我。原來同一個內容裏面咧，你只要有一種我哋叫講義啲嘅生命感啦。佢會接近一啲現實嘅生活啊，當時嘅政治環境啊，咁然之後再翻去講宋明理學嗰陣時咧，就真係有一種温故知新啊，好或者有一種好特別嘅生命感啦、啊，我當我咁講。 我想問一下咧，係咪就喺呢一度咧，其實啟發咗你成為咗一個點樣嘅形態嘅哲學人？因為啱啱陶生其實即係喺鏡頭以外又同我哋提過，佢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分析型嘅哲學人啦、啊，即係可能會唔會就係呢啲學思歷程令到你變成咗你啱啱所謂嘅綜合型啊？你自己講喎。 係啊，我贊成，所以我變咗。我有一個秘密冇講俾你聽，冇公開過。 哇！ 咁要聽。哇！你唔使整緊埋狀，冇數過啦。我數過自己開嘅課咧，即係叫做點樣開課法咧？即係例如宋明理學啦，又或者係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啦，西人哲學史啦。我立立雜雜幾，我開咗三十幾本課。 嗯。 幫我發覺有一樣嘢好得意，就是、一魚五吃，一個課可以開咗五個課出嚟。呢、這個就係綜合性嘅特點。 应该我都系， 你都系咁样， 我系好多课， 知道得孤啊，呢个错，呢个系读哲学人嘅一个特点嚟噶，所以我哋容易唔好听即叫揾食，实际上咧就是生存嘅技巧。我哋随时可好好多课噶，啊西洋哲学史我哋截咗一段，就系讲柏拉图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嘅伟大哲人咁一段，咁拉长嚟讲啦。如果讲希腊哲学史就讲佢一讲啦。明白咁用呢個方式啊，全可以將來可以作為一個謀生嘅嘢。嗯， 但我想問一下嗰、那個你話分析型同埋綜合型嗰個分別喺邊咧？即係啱啱我聽到就係話你話喺啲老師身上學到點樣即係抹去重來。原來咧佢讀書咧係可以同即係講同一門課，但可以總係講到啲新嘅嘢、新嘅嘢。咁原來可能令到你咦會唔會喺呢度有一啲啟發咧？即係我都可以成為一個點樣嘅哲學人？ 同埋我補一句嘅，嗰個生命感頭先你提到，會唔會意思就係、是、即係就算同一個老師，即係如果佢啲。厲害嘅思想家咁啦，去教同一門課就算，佢唔係純粹應付喂大家同學有嘢要學，咁橫掂年年都唔同人噶嘛，我冇必要年年都講唔同嘅嘢啊，係咪先？但可能佢都唔係話特登要諗嘅，而係話佢個學問係隨住佢嘅閲歷有所增進啊，所以就啲生命咁咯，有成長啊嘛。咁所以我就算講翻同一樣嘢，我去咗第二年，我已經有啲唔同嘅經歷啦，多咗一年，起碼我教多咗一年啦已經，然後我過咗一年人啦，發生咗啲唔同嘅事情啦，於是我再就算講翻個課題都係嗰啲，即係好似死咗㗎啦，係咪？數名理學嗰啲人已經啲書寫定咗㗎啦，但我再讀嘅時候。我會讀到唔同嘅，於是我教嘅時候又會體現出嚟啊嘛，同埋喺呢度有種生命感 嘅，同埋甚至可以回應翻一啲人生實際嘅情況咯。即係而我諗生命感嘅意思係咁咯，可以處理到我哋人生嘅問題或者一啲社會嘅問題。而我諗亦都係呢個位置你會話係生命感，咁所以會唔會呢個位啟發到你，令到你都變成咗一個好係所謂綜合型，都可能都某意義底下好強調生命感嘅一個老師咧咁樣。 頭先嗰個理解有啲唔同。Roger 同阿全嗰度，我意思佢就唔係話需要有啲温故知新啊，或者將啲新嘅浪加落去，而係佢即使係當係牟中三聲講純粹理性批判，咁又係跟住嗰個章節啦，咁跟住講，逐句逐句講。但係講嘅過程裏面咧，我發覺咧係唔同㗎，即係話咧有時舉個例子，啲 technical term 啦，就係有時從現象物質新講起。有時講時空直覺講起一啲好專門嘅問題，但係咧意思咧就係個次序唔同咗之後咧，發覺有一個新嘅苗，即係其實咧，即係嗰個碟餸咧都係嗰啲物料，都係牛肉啊、菠蘿啊啲啊、鳳梨啦、啊、之類。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一炒炒下嘅時咧，佢唔同嘅方式裏面啊，包括炆啊咩咁咧，那個感覺好唔同啊！呢、這個可能我自己有個幸運嘅機緣，就係好長時間跟一個老師。當然我自己唔係完全贊成我個老師嘅想法，所以我成日講我嗰、那個我唔係幾能夠 claim 自己係新儒家嚇、啊，每次都要解釋冇㗎啦。但係有一個意義嘅地方就係喺呢種叫做比較欣賞角度裏面咧，而唔係話個邊個對錯啊，而你話邊個高低嗰陣時咧，你發覺嗰種推陳出新啊，係好高嘅功力嚟㗎。佢自己都對自己講，佢因為你話換咗唔同學生，但係換咗我哋自己嚟講咧，我哋都想用另一個方式講同一個問題。 嗯， 咁呢個係好好嘅，令到我哋嗰個所謂連結咧，有一種四通八達啊，千門萬户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唐生其中提我嘅説話幾緊要，佢係哲學永遠係千門萬户互相貫通嘅一個真理嘅長域。 嗯，即我諗呢個就係一個進步啦，因為當你讀到一啲新嘢，其實你比以前行遠咗啦，行得多咗，你先可以讀到新嘢啊嘛。咁我諗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就繼續講下，即係今節就講咗咧，陶生點樣受到啲老師嘅啟發。下一節咧，我哋可能翻嚟就可以講下陶生自己嘅自我工作。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頭幾節咧，其實就同大家講咗陶生點樣睇哲學啦，去學哲學嘅歷程啦，甚至點樣受到啲老師嘅啟發。咁今節咧最後一節，我哋就同大家講下咧陶生自己嘅哲學工作，佢對於啲乜嘢嘅哲學問題比較關心，有啲咩睇法咧咁樣。 嗯，不過好似做緊訪問咁啊，即係訪問陶國昌點樣讀哲學嗰啲。但我想法，我哋其實係討論緊哲學呢個活動。本身嘅一種多樣性啊，即係其實點解我哋每次都可以講哲學是什麼咧？嘅可以做十幾集嘅，因為次次講法都有啲唔同。咁對我個人嚟講咧， 因為我後來的機緣咧，就係主要係就係教通識啊，下放咗教通識。咁於是嚟講咧，我就反而教咗少咗啲叫專門嘅咩道家哲學嗰啲咁樣。咁嗰啲課咧，最大嘅困難咧就係啲學生全部都唔係作藝，咁你又要比較即係講得淺白啊啲咁啊。但淺白之餘有個深度啊嘛，呢個哲學永遠都有個咁嘅要求，唔係咧就唔似智慧噶嘛。咁我覺得我自己環繞咗兩組問題，一組係現實生活裏面嘅咩嘅幸福嘅問題，即係好多同學最多問就問意義問題。咁我學習咗好多唔同嘅理論去回應呢、這個。第二個咧就係我自己本身一直推動我去思考哲學就是死亡問題，生命裏面嘅我唔叫無常感啦，生命本身嘅一種結束或者生命如何善始善終咧，用呢個方式呢、這個。可能我主要啲近呢二三十年都係環繞呢個問題思考。 咁但係例如係咯，即係呢兩個問題，因為其實同我哋人生有關係啦，亦都啱啱其實提過嘅所謂即係人類自古以嚟嘅終極問題嚟。其實呢一啲，即係我相信每一個年代，可能之後未必啦，但起碼我哋蘇花到目前為止，我哋其實都會關心呢啲問題。人生點解要存在呢？之後如果所謂之後走啦，會去邊啊？或者我哋點樣面對呢一件事？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即係陶生，例如你即係讀咗咁耐啦，你自己點睇咧？對於呢兩個問題，即係例如可能有啲學生走嚟問你，我都知道有好多真係走嚟問你嘅。即係例如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你可以俾到啲乜嘢嘅答覆咧？其實 我唔係答覆啦，我叫佢上堂啦。因為個問題， 你咪攞個 A 啊？好似你點答？ 哇！ 睇下陶生俾錯分啫。 我因為係成日十不相門，隱藏咗幾節嘅。我以前都剔過陶生。 我哋啲掹關係嘅環節要嚟呢度。 人生哲學咁樣。 哦，唔知咧。 就唔敢喺老師面前班門弄斧啊！ 唔係，我諗嗰個問題咧係唔係幾句説話可以回應？我諗特別困難的地方係有啲抑鬱症學生，即係有啲係都幾普遍啊。咁佢成日問啊，即係生活裏面好困難啊，甚至想輕生啊，好多咁嘅問題。咁我覺得真係唔係幾句説話，甚至我自己有個結論就係、是如果你有抑鬱症或者係好多思路上好困擾嘅時候咧。唔係好應該讀作，可能係揾心理輔導啊，或者一啲叫 group therapy 嗰啲種嘅喎，即係你有抑鬱症嘅人咧，揾多幾個朋友一齊傾下心事，可能仲有效。唔係多套理論。咁但係咧，對如果作為教學嚟講咧，即係例如意義問題咁樣咧，我哋可以好多種方式㗎，即係去描述，因為個問題咧並唔係想象之中咁確定係乜嘢。我哋可以層次好高咁樣，係用 Viktor Frankl 嘅方式，就係、是、Man search for meaning， 即係話人生就追求意義啦咁樣。咁又有佢嘅感人，一個有集中營經過。你可以用一啲沙特啊，用一啲我哋叫存在主義式嘅方面啦，講西伯齊十八好動聽嘅喎，因為個嗰啲做緊事嘅人咧，即係就好明白咩叫西伯齊十八，就推個石頭上山，個石碌翻落去。咁我就一講就係你第日要翻工，跟住又搭班巴士翻嚟，就係西伯齊嘅悲劇啦咁。咁佢好呼應嘅。咁但係咧咁講咧，始終係冇一個具體嘅想法。咁我發覺咧有幾個教學嘅策略啦，我叫做即係話首先你問咩叫意義嘅時咧，我哋界定咗咩叫 value 或 price 之外咧，更加重要嚟講咧就係首先問下唔同學科對呢啲意義有邊種破解。例如我啲有啲嘅效益主義，人生乜嘢都係為咗功利啊，為咗利益嘅。咁然之後咧，佢背後又推出一套理論出嚟咧，就係、是、關於生物演化論喎。嗰、那個我覺得非常好用嘅。Richard Dawkins 嗰、那個自私基因嗰本書咧，佢個裏邊嘅論點裏邊咧係好滿足一般人嘅思維。你點解追求愛情咧？係因為你有一個策略要延續下一代嘛，所以你會女仔嗰方面要矜持啲啊，男仔要主動啲啊咁啊，甚至俾埋嗰個叫做咩納米啊，唔係納樹平衡啊 ，equilibrium， 即係話咧你要進取嘅方面幾多部分保守嘅幾多部分咁樣。咁講完之後咧，就好似能夠呼應翻佢哋一般人嘅思維，原來呢啲嘢冇價值嘅，呢啲嘢只不過生物演化基因嘅嘢。再進一步咧，呢度開始，有時講孟子啦，有時講西方派徒咩都得，就原來咧仲有一種對生命嘅詮釋嘅，而到最後咧，生命是什麼咧？我用亞里士多德嘅方式總結就係、 满意义就容易明白啲嘅。只要有满足感咧，就产生意义嘅。你打机就产生满足感，就产生意义噶。拍拖啊咁啊，但系问题咧就系、是、有一样嘢咧，系我哋会深刻思考就系、是、人生嘅目的。阿里斯多德竟然分开意义同目的噶。意义系短暂嘅某一个条件嘅相信，即系例如你好颈渴饮水咁就满足感，就产生意义。但系目的咧就系、是、稍为唔确定啦。即系呢个要靠你自己再重新思考，就系你存在嘅目的，要觉得不枉此生啊，点样先叫活得有意义呢？每一个人自己思考问题。咁于是呢，意义嘅问题讲完之后呢，就冇解答到啦，系嘛？咁就自圆其说，即系话我哋相当安全嘅地方里面就个问题推晒俾佢哋。 几次我平时上完哲学堂嗰啲感受啊，即系讲完一大轮，咦？咁即系点咧？即系但系即系我谂呢个过程唔系一无所得啦，因为即系我哋问人生嘅意义问题，咁陶生就话，咁其实做一个哲学嘅方法解答你咯。你咩叫意义先？咩嘢同咩？啱啱你话要区分开嚟 price 啊，like value 啊呢啲，咁同嗰啲有咩分别先？然后再嚟就系、是，咦？咁其实我哋坊间啊，其实都已经有好多种唔同嘅讲法去回应我哋。咁甚至有時係好符合我哋一般人嘅諗法噶嘛，咁、我咪同你講下，咦嗰啲諗法係點咧？然後到底合唔合理咧？例如啱啱你就講Richard Dawkins 啦，咁然後再進一步就係、是，咦喂，仲有其他我哋其實西方哲學都俾咗一啲諗法我哋，會唔會嗰啲又提供到一啲思考俾我哋咧？咁啊一層一層咁樣拆開、而我覺得幾有趣嘅位就係、是，即我人生意義唔係我俾你啊嘛，唔係我直接俾一個意義你去做啦，咁就即冇嘢好探討啦，係咪？我直接叫你做，你唔使上堂啦，你第二堂走得啦。咁但係問題就有啲，有時候可能咧，特別我哋入到哲學，然後我哋揾即係有時候我哋真係想揾人生意義，但當我哋問人生意義嘅問題嘅時候，其實如果真係一個哲學嘅探討，有好多嘢我哋係真係需要思考，俾一啲理由，一啲理性嘅一啲推論，然後我哋先可以解答到嘅。即係始終呢個都係一門學問，咁嘅時候我哋就要高呼一次成個歷程。 所以會唔會喺呢個意思之下，就係頭先陶生講嘅人生讀一次哲學咧，總係冇蝕底嘅，因為會諗下呢啲啊嘛。咁亦都，我覺得由呢個可以引入一個，即係下一個或者最後一個話題就係、是，即係我哋知道嗱，你哋呢啲咁嘅哲普組織咧嚇，即係微不足道啦。但係你哋而家做到，如果都叫有少少成績咧，係因為前人鋪落噶嘛，係咪？邊啲前人世就係陶生， 你個陶讀青年係嘛？ 係啊， 相當好啊。 係咩？啊，咁你咧就你受唔受得起？ 受 陶生咧就係、是。我諗都叫做香港叫最早嘅嗰一批，即係搞哲學普及嘅活動。 係呢個生活所逼啫，係嘛？因為以前係要教下課，就真係為咗生活所逼。咁結果咧有啲同學留低，咁就慢慢整即係啲組織嘅會啊，咁都幾有趣嘅。因為同一啲做緊嘢嘅人，三四十歲啊，二三十歲嘅人傾偈，同大學生好唔同啊。佢哋豐富啲，耐心啲，並且咧。思維又比較混亂啲，更加多挑戰性。 呢啲真係陶生先咁講，我真係唔敢講。 所以好犀利嘅就係、是、嗱，攀關係時間咪嘅，你阿全就係陶生學生啦、我就好得意，即係可能我遲入學嘅，其實又好早畢業啦，你可以話。我畢業嘅時候，陶生先後來先嚟中大正式教啦。咁、到我畢咗業咧，即係到阿全嚟咁俾佢教啦。咁啊，陶生所以冇教過我嗰陣時。 好似冇。 咁但係咧，我同陶生咧就係、是、陶生嘅睿智文化學會咧嗰陣時。咁佢搞一啲課程嘅，就係、是、最早期嘅一啲哲學普及嘅課程啦。咁我就有幸咧，即係佢哋都唔嫌棄咧，咁就揾我教下。咁嗰陣時，我哋呢個陶生有條友叫四哥嘅，咁其實係我學生嘅。咁就喺嗰個課裏面咧，其實佢係讀緊睿哲嘅課嘅。咁而家就嚇、學有所成啦，叫做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課都好好，佢都覺得好好嘅。佢嗰陣時搞你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即係除咗揾食之外，咁我哋都係得到你照顧先有得揾食啦。咁但係我都會唔會有第二啲嘢都想做下或者咩嘅咧？ 係啊，唔係有時係打發一啲寂寞嘅。我哋唔需要講層次咁高。咁、另一方面咧，真係結識下其他人啦。所以我的確奇怪的地方就係好多人叫我做師公啊，點解咧？扮嘢啫。佢話聽邊個老師咁樣。不過最後一個問題裏面我哋漏咗好重要嘅啦，死亡啊！即係我覺得哲學裏面咧，即係環繞好多過程咧，我慢慢改變咗多早期對死亡。以前我想超越佢啊，解脱啊，佛學嗰啲咁樣，但我慢慢覺得係呢個係一個差唔多一個判準嚟嘅。我哋讀哲學嘅陣時咧，無論點講漂泊啊，點講智慧啊，講咩嗰啲嘢咧，你耐唔耐咧，只要翻轉頭。包括而家疫情嘅事更加明顯就係、是生命裏面咧係真係會消失嘅。 咁呢啲消失咧，除咗他人之死，你諗下其他人死咗幾多啊之類之外咧，咁喺重要裏邊咧，我哋要設想，我哋臨終嘅人士會大概點樣？咁因為我哋有一個特點咧，就係既唔係宗教個方式去思考死亡，因為我哋有好多嘅過唔到關嘅地方。我哋又唔係完全係科學嘅方式講咩宇宙大爆炸、星塵嗰種方式講死亡啊，或者係生命存在。咁剩低落嚟，我哋第三條路。呢個第三條路咧，係仲係一個崎嶇，甚至係未確定嘅路。咁所以咧，呢個問題裏面咧，每次到呢個階段，我諗起死亡嘅事咧，佢係一個歷久常新嘅一個鞭策嚟嘅。啊，即係好似你哋荼毒青年嘅就係蘇格拉底裏面，佢裏面有隻牛虻啊，嗰啲烏蠅啊等等牛虻裏面，嗰邊鞭策住你唔可以停低嘅。因此咧，我想咁樣總結咧，就係我始終唔係一個哲學家嚇，呢個係好老實嘅嚇，真係好老實嘅嚇。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思考哲學嘅人士咧，仍然有某一種嘅觸動喺度。呢、這個就係我的過程啫，咁多。 嗯，即係因為我諗成個，即係啱啱所謂嘅鞭策，就係可能死亡不斷提醒你時間終會有個終結，而可能我哋就要諗下點樣面對佢啦。特別係死亡呢啲問題唔能夠改變啦，點都要死，咁你只能夠講點面對。而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就激發咗我哋，即係可能點樣關心我哋嘅人生啊，點樣多啲關心我哋自己周遭嘅事情啊。咁、我諗呢個係嗰一個啟發啦。而我覺得好得意就係讀哲學嘅人有好多種唔同嘅形態，而陶生可能係代表到其中一種咧，就係、是、對生命特別多感受。咁今集就好好啦，陶生分享咗好多啦。咁希望陶生對於生命嘅感受其實可以啟發到大家，令到哲學咧，即係令到大家對哲學咧多一啲興趣。我哋下次再見。Thank you.